弟兄姊妹，晚上平安。我们从这一周开始呢，将会周二晚间的讲道呢，会有新的系列。那长老会决定我们，这段时间会学习关于以色列被掳归回时期的两卷历史书，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我们会跟之前的方式略有调整。当我们学习这两卷书的时候呢，我们不再是以概论的方式，我们大概会每周一章的稍微具体的方式来查考这两卷书。因为被掳归回时期呢，其实是救恩历史上的复兴事件，而这一个复兴事件呢，你发现他们同时又有很多的状况，走得跌跌撞撞，对吧？所以这也特别的像21世纪今天的教会。一方面我们当然盼望复兴，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我们常常是跌跌撞撞。盼望借着这两卷书的查考、学习和应用，来使我们能够更深地明白信仰的含义。信仰的含义其实恰恰可能就是在承认自己的跌跌撞撞当中来学习信靠和盼望。当年被掳到巴比伦的以色列人，他们70年之后回到故土，请注意70年几乎是三代人的时间了，对吧？如果你一个家庭在一个地方驻扎了三代人，你会以为说你就是巴比伦人。其实呢，当这个时期的回归不次于第二次出埃及，因为巴比伦的房产怎么办？巴比伦的公司怎么办？巴比伦的上市的股票怎么办？回到迦南地是不是意味着要上市公司的这个要退市？你突然发现没有那么简单，对不对？回归当然是一次信仰的复兴事件，但是这一群出了巴比伦的以色列人到底该如何的重建他们的信仰，盼望复兴的到来呢？所以我们会透过这一段历史的查考来思考我们今天的教会建造。今天晚上我们先有一次的概论。一方面，这两卷书其实是在告诉我们犹太人如何的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这个是历史的事实。透过这个历史的事实，我们看见说上帝果然是信实的，应验了先知耶利米的预言。那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不能仅仅讲事实，对吧？你还需要看见说这样一次信仰的复兴的事实同样带来了挑战。有的时候我们是单线条的，就是说信仰的复兴就是复兴，但是复兴本身是有挑战的。当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他们面临了许多的征战。请注意，我说的这些征战不仅仅是外在的敌国的物资上的，还包括内部的、心灵的。人们贪爱自己，不去建造圣殿。哎，你有的时候不太理解，对吧？你知道一个人从巴比伦回了耶路撒冷，我们觉得这危机时刻的勇气已经足以说明他从此要为建圣殿摆上了，对吧？怎么回到耶路撒冷开始不建圣殿了呢？因为历史不是单线条的，挑战、危机时刻的摆上不意味着日复一日的坚守能够坚守得下去。这恰恰显明信仰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挑战是如此的大。有的时候我们也听一些属灵见证的时候， 弟兄在上面哭得稀里哗啦，当年神如何的带领我，我如何的信心回应。我们一听这样的见证，我们脑海当中就有一个画像，这个人信心大，刚强，爱主，热心，跟随神，绝不可能软弱跌倒背离主。我们脑海当中是不是有这个画像？我告诉你，今天晚上回家之后他就跟老婆吵架了，我告诉你他明天就要面对孩子不听话的问题，我告诉你他下周周一上班就要面对工作的压力。我的意思是，那个信靠跟随是真实的，他生命当中的挑战、压力和挣扎，甚至包括软弱也是真实的。过去很多年，中国家庭教会对牧者的那个偏激的认识大概就在这里。牧者都是什么样的？属灵的、爱主的、信心大的、刚强的，从来都是金刚钻做的，对吧？一旦牧者跌倒的时候，大家就会怎么样？大跌眼镜，大失所望。怎么可能呢？我接受不了呀，他曾经那么的摆上爱主、热心付出，如今怎么变成这个样子？难道一切都是假的吗？我告诉你，一切不是假的。或许他曾经的热心摆上或许也是真的，此时他的软弱跌倒其实也是真的。为什么我们不能同时接受这两个都是真的？同时接受这两个都是真的，才是改革中的信仰，才是符合圣经的信仰。一方面，我们对每一个人包括自己都怀有深深的警惕和省察，说其实我们常常不像样子。另外一方面，当主的恩典扶持临到我们这个不配的人的身上的时候，确确实实他扶持我们做出了一些按照我们本来的那个样子做不出来的事，这也是真的啊。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你知道当时的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但是有一个状况大家或许忽略了，他们在耶路撒冷的敬拜其实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好，是的，也没有当年先知预言的那么好。请注意，你知道这群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的人一定会问一个问题，以赛亚的应许在哪里呢？人们有没有像以耶利米那样有一颗新的心呢？以西结的宏伟的意象的圣殿如何的实现呢？甚至更进一步的，他们甚至会问一个具体的问题，为什么不是所有的犹太人都回来？请注意哦，回来的犹太人确实是少数中的少数，大多数人都没回来。这个是不是有点让我们大失所望啊？我们有一种英雄情节，我们认为说大多数人应该都回来了，这个才对嘛，对吧？才符合我们的期待嘛。其实呢，虽然在被掳之后发生了一些上帝的预言和应许成就了，但是你不得不承认，上帝的更大的应许还没有完全的成就，所以他们需要等待等候更远的盼望和应许。就好像今天的基督徒，就好像你我同样的处境，虽然神在我们的身上每一天都会有带领，有一些我们的祈求祷告和盼望，上帝会有一些的扶持安慰和保守，但你真的不得不承认，那最好的应许还没有到来。就是我们活在这种挑战当中，一方面圣经应许我们上帝与我们同在，上帝的话语真实，上帝的真理扶持我们是事实，但是我们每一天依然会面对不同的挑战，那个更大的盼望和应许还没有到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两卷书的背景，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说一个常识哈，其实啊，这两卷书是一卷书，就它原本就是一卷书，只不过直到中世纪早期的时候呢，当年被教会分成两卷书来印刷，可能是因为这个，我不知道是纸张的原因还是羊皮卷的原因，我不知道，但是实际上人家是一卷书。 它是合并在一起的，所以呢，我们会把这两卷书合并在一起来学习。很多的学者都认为这两卷书呢是文士以斯拉编辑而成的。哎，你听见文士这个词的时候，是不是脑海当中又有一个糟糕的画像了？阴险狡诈，假冒伪善，道德败坏，这个什么地狱敞开门，牧师长老一大群，对吧？你知道以斯拉就是文士，所以文士这个词原本是什么？一定是一个好词哈，它是指的那些专门研究上帝律法、宣讲上帝律法、解释上帝律法、应用上帝律法的人啊。只不过呢，罪人永远有一个本事，就是可以把好事办糟糕，把糟糕的事办得更糟糕，那是另外一回事。以斯拉尼西米记记载的这件事呢，其实它记载了的时长是100年，大概100多年的时间，从第一次归回，第一批的归回到最终的重建时期，中间大概历经了100年的时间啊。那以斯拉记的第一章的一到四节就给了我们一个足够的背景，就是当时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已经70年了。这个时候以斯拉记开头第一节就说，波斯王居鲁士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塞鲁士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哎，你突然发现哈，很有意思，他的第一节经文就在告诉我们什么呀？他第一节的经文就在告诉我们说，以色列回归其实首先是上帝的时候到了。哎，你有没有觉得上帝在掌管整个历史的进程？为什么？当年亚述帝国兴起，然后巴比伦取而代之，后来波斯攻下巴比伦，成为第三个强大的帝国。各位，这个事情不仅在教会历史，甚至在整个世界历史都是最著名的事件，对不对？亚述帝国、巴比伦帝国、波斯帝国，整个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真的，帝国兴起，帝国衰落，短短的100多年的时间，三大帝国兴起衰落，就在这几百年间的帝国的兴起和衰落，上帝依然掌管，你发现没有？然后呢，耶和华说这个呢，其实是应验什么？先知的话。这个表达什么呢？这个表达神是信实的呀，神仍然持守他过去对他百姓所做的承诺和应许。各位，这个多么安慰人啊！你知道我们常常今天说的话，三天之后就不认账，对不对？三年之后简直都会告诉你说，我说过这样的话吗？他会理直气壮地问你说，我绝不可能说过这样的话。70年，上帝依然没有忘记他所说的话，应验他借先知耶利米口所说的话。然后第二，他说呢，神就激动君王的心。哇，原来一方面呢他是信实的，另外一方面是什么？他是掌管君王的。再给大家一个常识，你们知道以色列国其实呢，如果从世界政治、经济、军事的力量来衡量的话，以色列国其实是弹丸之地，大概跟临沂差不多大。你这样就更形象了，对不对？以色列国大概跟临沂差不多大，波斯帝国、亚述帝国、巴比伦帝国跟古埃及、古中国是相提并论的。然而上帝说，为了让以色列人回到故土，他激动的是世界最强大帝国的心，使他来主动的推动这件事。他怎么说呢？他说，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的殿，只有他是神。 愿神与这人同在。你知道了，这是一个行政命令，对不对？当然我不讲具体的背景了，他有他的政治的思考，他有他的军事的思考，一定是有的。他通用这种宗教宽容政策有他背后的思考，但是你不得不说，连他背后的思考不也在上帝的手中吗？上帝在推动历史来做这件事情。给大家一个最简单的大纲，这两卷书呢，我们用四个点来说。第一，新圣殿。以斯拉记一到六章讲的是新圣殿。第二，新规范，或者其实就是律法嘛。以斯拉记七到十章新规范。第三，新城市，尼希米记一到六章 建城市嘛，对吧。第四，新社会，尼希米记七到十三章。新圣殿这里讲的是敬拜，所以我觉得这四个也是顺序不能颠倒的，因为敬拜为核心嘛，新规范律法嘛，真理，新城市是一种外在可见的城邦，新社会是不仅有外在可见的这一个建筑，它还开始在各个层面上贯彻这个信仰。这就是以斯拉尼希米记的复兴。所以你知道他们在建新圣殿、新规范、新城市和新社会的时候，这是一个复兴的节点，对吧？但是中间也面临了各种各样的挑战。我们来总结这两卷书的几个神学主题哈。刚才我们已经提到过了，以斯拉记第一章告诉我们，那一位全权的神，他照着他的旨意在推动历史和历史中的人。然后呢，第二个神学主题，这两卷书呢想要借着这两卷书展现出来的，第一，上帝的主权，第二，你不得不承认上帝的眷顾，对吧？上帝对他子民的眷顾、怜悯和保守。第三，通常我们觉得上帝的主权、上帝的怜悯、眷顾、保守，我们就 OK 了，这通常就是我们的想法，对不对？很抱歉，不是的。是的，上帝有主权掌管万有，是的，上帝有眷顾、怜悯、有保守，但是不意味着我们就 OK 了。为什么呢？首先，即使上帝在主权掌管这件事儿有眷顾怜悯，但是你在跟随上帝的过程当中依然会受到仇敌的攻击、阻碍、恐吓、艰难和挑战。这也是以斯拉记四到六章、尼希米记四到六章展现给我们的。这是不是有点出乎我们的意料？我们想，哎呀，上帝亲自做的事儿，上帝主权拣选的事儿，怎么还能有挑战，还能有阻碍，还能有艰难？让我反过来说，恰恰是因为上帝在推动这件事儿，所以你跟随上帝的过程当中恰就是会有挑战。为什么？因为你恰恰在跟随上帝的过程当中跟这个世界不一样嘛，所以挑战就会有嘛。这是不是跟我们的想法恰恰反过来？我们很多人会觉得说，只要是上帝应许的事儿、上帝计划的事儿、上帝推动的事儿，这事儿就保准没有一丁点问题了。不是的，可能问题更多。有没有可能挑战更大、艰难更大？这个也是有可能的。因为不，我说的这个挑战不仅仅是外在的处境的艰难。我说上帝的主权、上帝的眷顾，对吧？配套的是外在处境的艰难，但更糟糕的，配套的是我们的不像话。是这个事儿是上帝的心意，这个事儿是上帝的计划，这个事儿是上帝的上帝推动的，崇高伟大神圣，但我们不像样子呀，我们这群跟随上帝的人不像话呀，我们常常不顺服，常常不信靠，常常不忠心，常常因为自己的骄傲自私就与上帝相反，上帝是一个守约者，但我们常常不是， 所以你突然发现人在参与上帝的计划，参与上帝的工作当中的时候，最大的挑战永远都有两个，一个是外在处境的艰难和压力，只要你参与上帝的计划，只要你做合乎上帝心意的事，就一定有挑战、艰难和阻碍，外在环境的。第二个挑战就是我们内心的不匹配，我们的糟糕，我们的小性，我们的软弱，我们的不顺服。而这一个四个事实同时体现出来，就是重建信仰、盼望复兴的那个光景，那个图画。哎，我们是不是都喜欢复兴？我们是不是都喜欢扎实的建造我们的信仰？扎实的建造信仰，盼望教会的复兴，就得认识这四个基本的事实。第一，教会的复兴绝对是上帝的心意，绝对是上帝的计划，也绝对是上帝要推动的一件事，对不对？也绝对是出于上帝的眷顾，圣灵大能的作为才会发生的事，对不对？但你要知道，一定有两个挑战，一个挑战是外在的环境的艰难、阻碍、仇敌的攻击、逼迫、压力，这个还不是最大的，最大的是我们的心不顺服、不信靠、不跟随，这一个也一定会伴随。所以承认这四件事，才能知道说信仰的复兴永远都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为什么？首先，信仰的复兴对这个世界是一个挑战。当如果在一个地区、一座城市，如果有教会复兴了，会不会对周围的社区、对这座城市有挑战？一定会。但这个还不是最大的挑战，信仰的复兴对我们的挑战最大。我的意思是，我们其实不太想复兴，不太配合这个复兴，就我们是比较是这个复兴的最大的后腿，还不是这个世界。为什么？我们的心，我们的自私，我们的肉体，我们的光景。所以你知道，我在读这两卷书的时候，这四个结论给我很大的惊讶。为什么呢？因为在我的思考当中，我觉得上帝眷顾，上帝推动历史，那这事不是这个万无一失，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从此一马平川吗？我们都这样想，对吧？不是的，没有一马平川，甚至连尼西米都有问题，你知道吗？这个就让我们更灰心了，对吧？哎呀，那些以色列人不像话，不像话吧？尼西米不能不像话吗？甚至连尼西米都有问题，这就显明恩典真是恩典，这就显明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靠着自己，需要完全的依靠上帝，所以求主来怜悯我们。所以你突然发现，我们学这两卷书是很有必要的，对吧？用这两卷书来照我们，也来使我们在上帝面前省察和警醒起来。好，我们用这样一句话来总结这两卷书：神透过复兴他的百姓啊，请注意哈，先是人，你发现没有？神激动那些在巴比伦的心，对吧？激动他们的心回到耶路撒冷。神复兴他的百姓，复兴他的圣殿，复兴敬拜和圣城，来更新他的盟约。你发现上帝真是这个路径，对吧？复兴百姓，复兴圣殿，敬拜和圣城，来更新他的盟约。但是挑战巨大，即使挑战巨大，跌跌撞撞，但我们最大的盼望并没有消失，因为这并不是最终的结局，因为还有一个更伟大的复兴，百姓可以期待和盼望那最终的成全，就是在那一位比所罗巴伯更好的君王，比以斯拉更好的文士，比尼西米更好的那位领袖，比大祭司耶稣亚更好的祭司，终有一天会到来。比我们这些做牧师长老传道的更好的那位牧者，耶稣基督，要借着他的圣灵，借着他的话来牧养我们。这是不是我们的盼望？ 这就是恩约教会的盼望啊，求主来怜悯我们啊。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是如此，对吧？我们教会其实我们也盼望复兴，我们也走得跌跌撞撞，我们也需要审查自己，我们也知道外在的处境艰难，但是这一切不是最终的结局，我们是带着盼望来行走这一条属天的道路。再提一个事实，其实呢，被掳归回是一个激动的事件。我先不说被掳归回这么激动了，去年献堂的时候我都挺激动的，你发现没有？你就别说人家建圣殿了，那意义都是比我们献堂那是简直意义大了100倍，对吧？我们都挺激动的。那天献堂的时候，教会奉献了8万多。那一天，当然我们感谢主，对吧？这是神的恩典，激动我们的心，来起来建造主的家，主的教会。信仰的事件确实有这种激动的时刻，但是信仰的事件不是每一天用这种激情时刻堆积起来的。你发现没有？你总不能天天献堂呀，你总不能天天按摩呀，你总不能天天的做那些激动人心的时刻呀。所以有一个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守住安常的日常的一砖一瓦的建造圣殿，就开始有人累，对不对？就开始有不公平，对不对？就开始有人过来搅扰，说你们建造圣殿有什么用呢？就开始想想自己家的天花板还没装修完，对不对？等等等等，这些日复一日的时刻开始成为最大的挑战。意思是他们回到了耶路撒冷，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的心仍然被不断的攻击和掳掠。当然有些人有新的心智，比如说以斯拉，比如说尼西米，他们的心智确实很强，他们热切的追求神，但你以为他们没有问题吗？他也有问题。我不是说他有问题以至于导致了什么状况哈，不是的，他的热心，他的追求，他的爱主，他的摆上绝对是真实的。但尼西米也有问题啊，他们有了新的圣殿，你以为就没有问题了吗？献殿的那一天，当然有些人嚎这个大声欢呼，还有人嚎啕大哭呢。为什么？比起所罗门荣耀的圣殿，我们这个简直连茅草屋都不如啊。他们这些现实的景况其实留给我们极大的空间去反思省察，也留下了极大的空间去信靠盼望。信仰就是需要给自己的生命留下这个空间去反思省察和信靠盼望，不然信仰就容易沦为一潭死水，夸夸其谈，或者说表面工程。你发现有些教会最终会导致说，我们一切都 OK， 我们一切都好，我们一切都行。一旦沦为这种表面的夸夸其谈和形式主义，就不给省察反思信靠盼望留下足够的空间了。你发现尼西米和以斯拉都不是这种人，对不对？他每遇见一个问题，都在上帝面前进食、祷告、哭泣、哀嚎，然后大声疾呼、指责、责备，当然也安慰和盼望复兴。他给信仰留下了足够的这种省察、信靠和盼望的空间。求主来怜悯我们。我们具体的来看这两卷书的一些的内容。第一，当然我们刚才讲过了，第一章的5到6节，你会发现，包括1到4节，你会发现神的应许何等的真实。因为上帝的应许使他们回归故土。在第5节你看到一件事哈，上帝不仅感动外邦的君王，他还感动谁啊？他自己的百姓，对不对？于是犹大和便雅悯的族长、祭司、利未人，就是什么样的人呢？ 就是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人都起来要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的殿。你发现了，上帝其实是激动人的心起来去建造神的殿。我觉得这个挺得安慰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就祷告说，主啊，求你来激动我的心，求主借异象激动我啊，求主除掉我的什么自私心，对吧？这主就能激动我们的心了。如果我们天天只顾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我告诉你不会激动你的心的啊。然后呢，第一章到第六章，以斯拉记的第一章到第六章的经文，随后你会发现上帝一件一件的供应神百姓重建圣殿的资源，对不对？一章的七节那里描述说，波斯帝国的国王把那些器皿都拿来把这些器皿交给犹大的首领。我要告诉你们哈，这不是一件小事，因为包括金坛、金桌、金灯台、金盆、大量的银器、铜器、铜柱、立柱等等，这个其实是相当大的一笔财富，即使对一个君王来讲也是相当大的一笔财富，并且这笔财富很难在别处搜罗到的。很奇妙的，波斯王把这一切交给了犹大人，使他们来恢复圣殿啊。然后接下来第二章二节那里，我们又看见一件奇妙的事，出现了一个人叫什么呢？所罗巴伯。重点其实不是所罗巴伯这个人的才能、才华、领袖魅力，重点不是这个，虽然这些他都有，重点是他是大卫家的人。各位，你得警惕起来，被掳归回其中有一个重要的标志是什么？就是大卫家的后裔啊。神曾经应许大卫家的后裔说要永远坐在王位上治理他的百姓，但是列王记下结尾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大卫家的后裔被掳到了巴比伦做奴仆，对不对？然后这个时候大卫家的后裔要带领神的百姓重回应许之地，这意味着神仍然保持着对大卫家的应许，直到有一天那位大卫家真正的儿子到来的时候，我们才突然发现说，大卫的子孙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瞎子。所以你知道大卫家的那个子孙是所有以色列人的盼望，虽然这此时所罗巴伯还不是那位真正的子孙，但至少他是阶段性的让我们看见上帝顾念大卫之约，这是第一个奇妙。另外一个重要人物，耶稣亚，对不对？耶稣亚也可以翻译成叫什么？约书亚，其实是一样的哈。从第四十节我们也可以看到，耶稣亚是一个什么？利未人啊。各位，这意味着上帝不仅复苏君王的主线，他也要把祭司族谱的这条线也被保存下来，来复苏。你得感恩啊！文革之后几十年，中国家庭教会没有牧师，没有长老，没有传道，没有执事，没有圣职。当有一天中国家庭教会开始有神学，有信仰告白，有教会治理，有圣职，有圣餐的时候，这个是上帝在眷顾他自己的教会，对不对？这个是值得感恩的一件事情，因为祭司在旧约是带领百姓认罪和敬拜的，恢复了这条主线非常的重要，意味着神要恢复跟他百姓之间的那个破碎的关系和敬拜。同时我们也知道，大祭司约书亚也不是那一位真正的祭司，因为有一天那一位更完美的祭司要到来，借着十字架恢复他与百姓的破碎的关系。所以呢，他们恢复君王，恢复祭司，有君王有祭司其实还不够，在重建圣殿的过程当中， 上帝还差遣谁带到他们中间啊？当然尼希米是一位领袖，还有呢哈该、撒加利亚，对不对？是的，先知在提醒他们。你知道其实被掳归回之后的这个上帝兴起的教牧团队是很强的，尼希米、以斯拉、约书亚、所罗巴伯、哈该、撒加利亚等等等等，一同的在服侍那个时代的人，使他们来重建这个信仰。然后以斯拉记的7到10章，其实哈，第6章当然是一个庆典时刻了，圣殿建成，守逾越节。但是其实后来他们就软弱了，这一软弱大概软弱了几十年。从第7章开始，就是向前推进了一大半。7章开头告诉我们，其实时间已经到了公元前458年，就是圣殿建成后60年。60年一个甲子。在第7章，祭司以斯拉开始带领第二波的犹大人回归耶路撒冷。在这里我们开始认识以斯拉这个人。正月初1日，他从巴比伦启程，然后特别说明了一件事，免得我们今天以飞机高铁来衡量这件事，说因他神施恩手帮助他，5月初1日就到了耶路撒冷。走了几个月，正月初1到5月初1，4个月的时间，对吧？整整4个月的时间，还是因为他神手施恩帮助他，所以他的意思是走得非常快。那我们今天来思考的话，其实我们觉得很慢了，对吧？但是接下来说以斯拉这个，这表明以斯拉的心智啊，漫漫道路，但是他愿意跟随。然后说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列典章教训以色列人。一描述以斯拉的这个人的时候，你就一看真像一个好文士，对吧？首先前半句说他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他在考究，他在遵行。然后说又将这个教训以色列人，所以我们从以斯拉的身上学到一个功课，就是我们需要，特别是我们这些做传道人的，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然后又在教导神的百姓。但是你知道当以斯拉回到应许之地的时候，他发现了一个让他大跌眼镜的事儿。什么事儿呢？60年沧海桑田呀，当初回到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已经和周边异教的百姓通婚了。有的时候你都很灰心，对吧？这是圣洁的种类啊，是敬虔的百姓啊，这是起来重建圣殿的人啊。然后你知道这群跟周围的迦南人、赫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亚蛮人、摩亚人、埃及人、亚摩利人仍效法这些国民行可憎的事，你有没有想到被掳之前的光景？这不恰恰就是他们被掳之前的光景吗？就是因着这个他们被掳的，于是他们照当年被掳之前犯的罪继续犯。然后加了一句话，因他们为自己和儿子娶这些外邦女子为妻，以致圣洁的种类和这些国的民混杂，而且首领和官长在这世上为罪魁。什么意思？牧师长老先开始干这个事儿的，做首领的、做官长的、做祭司的、做带领人的先干了这个事儿。我告诉你，任何一个罪，我说的是任何一个罪，只要是带领人先干，下面的人就会对这个罪越来越轻忽，一定是有这个效果的。但是您就这样干了肯定没问题，大家不会重视，开始从心里降好几个八度的。 所以你知道以斯拉看见这个事儿就非常的痛悔的吧，我一听见这事就撕裂衣服和外袍，拔了头发和胡须。哇，这个很厉害的，惊惧忧闷而坐，拔掉的吧头发和胡须。衣服和外袍是尊荣，头发和胡须也是，忧闷而坐。你注意到这里使用的一个词叫什么？以斯拉使用的一个词叫做说圣洁的种类和这些国的民杂居。种类这个词呢，在原文当中的意思是种子。你记得创世纪三章十五节那里给出一个应许，说女人的后裔，后裔原文做这个儿子，种子的意思，踩碎蛇的头。其实以色列是承载种子应许的一个族类，对不对？但是当他们不分别为圣，与这个世界同流合污的时候，他们就怎么样？他们就离弃了上帝，他们就在这种腐败和糟糕当中，他们就远离上帝。那随后发生的什么事情呢？就是以斯拉的祷告，认百姓的罪，和不断的看见神的圣洁。当然我们不具体说了，在第十章那里我们发现，感谢主，百姓悔改了。他们的悔改不仅仅是承认自己错了，或者仅仅说自己很难过，他们的悔改付诸行动，他们撤销了罪的决定，他们恢复在神面前的敬虔，他们再一次的来立志遵行神的律法。然后在九章八节那里他说，现在耶和华我们的神暂且施恩于我们，给我们留些逃脱的人，使我们安稳如钉子钉在他的圣所，我们的神好光照我们的眼目，使我们在受辖制之中稍微复兴。这渔民已经归回了，但是他说一些逃脱的人，你立刻想到先知书的，就是审判之前被掳之前发出的预言，对不对？所以呢，使我们在受辖制之中稍微复兴。所以你知道还有一个更大的需要盼望的。然后以斯拉记就到这里结束了。接下来呢，我们看到尼希米记，尼希米记的第一章，尼希米的 我用一个词叫强势 归来。为什么强势归来？ 你发现尼希米这个人相当的强势，对不对？啊，大刀阔斧，重整，他不仅是重整，他几乎重整一切啊，圣殿、城墙、律法、社会，甚至包括安息日，包括文化的部分啊。所以尼希米呢进入了另外一个阶段，就是第一批百姓归回大概一百多年之后，耶路撒冷的城墙仍然是破损的。这个时候他们无论是在敬拜上、道德上、军事上，都在危险当中。是的，都在危险当中。然后尼希米在苏珊服侍波斯君王，他听见这件事就心里难过。哎，你发现哈，上帝居然没有使用在应许之地耶路撒冷的那么多人，居然使用一个在苏珊城的人，听见这事就心里难过。上帝叫谁难过就叫谁干活。嗯，这不要笑哈，就是上帝让他难过，他就坐不住了，他就要祷告呀，他就要进食呀，他就要祈求呀，他就要大发热心，对不对？他就开始认罪说，我与我父家有罪了。然后当他回到耶路撒冷，第二章他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就开始劝百姓重建圣殿，甚至他这个人说话是很冲的，你发现没有？二章二十节，尼希米对那些不愿意参与重建圣殿的人怎么说啊？哎，你知道总有一些人不愿意参与吗？尼希米说，我回答他们说，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哎呦，你咋敢说必使你亨通？万一不亨通怎么办？哦，他说必使我们亨通，我们做他仆人的要起来建造， 你们却在约瑟撒冷无份无权无纪念。哇，几乎是赶出教会了。你知道这个人其实是说话很硬气的，对吧？当然上帝使用他刚强的这一面，使用他这个领袖的魅力，使用他推动这件事。在尼希米的回答当中，我们也看见他在勇敢的去指责，或者说激励人起来建造圣殿。因为尼希米的意思是，无论你回应还是不回应，上帝都要做这件事，你不回应就拉倒，但是呢，上帝要做这件事，谁都阻拦不了。每一个人，你在上帝面前就有一个责任，是什么呢？就是起来建造。如果不负这个责任，那就是等于是不回应主的这一个的事工，对吧？哇，你会发现尼希米如果今天在我们教会的话，我们觉得还是挺有压力的，对吧？那回到我们这里，你会发现犹太人遭受到这个过程当中，你发现他就开始遭受到各种各样的阻拦了，对吧？第四章那里告诉我们说，一开始呢，敌人首先威胁犹太人说这个事很困难，他是从工程的角度说你们绝不可能做得到啊，在打击他们，对不对？然后呢，当百姓非常坚持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之后呢，仇敌的攻击就是对建造者的阴谋，对吧？来打他们。尼希米怎么办呢？武装那些建造者，一手拿这个刀枪，一手拿这个叫什么抹墙的工具，那个叫什么啊？对，那这个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场景，对吧？你从来没见过建筑工人一手挎枪，一手干那些建筑工地的活的。随后呢，敌人在第六章就开始毁谤尼希米这个人，来削弱他的权威和领导。哎，只要打倒他，是不是就可以不建圣殿、不建城墙了？啊，也可以。然后第五章让我们看到尼希米还经历了来自以色列人内部的反对和挑战。你会发现尼希米这个人很有意思哈。当他经历外在的仇敌的攻击的时候，他很刚强，一点都不退让。但是当他经历内部的反对和挑战的时候，他就没有那么刚硬。这个是很好的智慧哈。面对外在的仇敌的时候要刚强，面对内部的反应的时候，刚强太大就可能变成刚硬了。因为一些建造者开始抱怨他们所做的工作太多，付出的太多，得到的太少，工价欺压，贫穷，吃不上饭，这是内部人的反馈和反应，对不对？这个时候尼希米怎么做的？不爱主，不热心，不舍己，不跟随主，你们这些悖逆的人居然还敢讲工价。他是不是这样干的？不是哈。尼希米去说服那些贵族和官员停止向百姓取利，让百姓有吃有喝，以至于工程继续进行。他在为这些百姓争取权利，对不对？我觉得这个很值得我们来思考的。这个做牧者的有的时候呢，多关心关心这个群羊和百姓的这个真实的需要，很值得我们思考的。多听听大家的心声，很值得我们思考的，对不对？我说就是这样，你不服就走。求主来怜悯我们。那最后呢，当然百姓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重建了耶路撒冷。那我们也看到了非常鼓励人的话，祭司、利未人、守门的、歌唱的、民众的一些人，尼提宁并以色列会众个人住在自己城里。为什么这句话非常的激动人心？七章七十三节。很简单，因为这句话特别像当年约书亚记记载约书亚征战得胜之后的那个安排和次序，个人各家各支派住在自己的城里，得安息，得自由，得土地，得分配城池，意思是他们开始过一种正常的基督徒的生活。是的，这句话是比较像约书亚记的那一个记载的，所以人们看到这句话，我们看到这句话都很感恩啊！这就是尼希米带来的整个城市和社会的复兴啊，各司其职。 最后，尼希米记八到十三章，尼希米当然做了前面的一切的铺垫，他也开始清楚的教导神的律法，对不对？八章八节，他们清清楚楚的念神的律法书，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所以当讲到律法的时候，他们开始不断的学习，他们开始说阿们阿们。当他们看到他们读到那些违背律法的地方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哭泣认罪和悔改。但祭司们当天教导他们不要哭，反而要欢呼因为百姓正确的欢呼和正确的为罪感到忧伤都是信仰复兴的标志。所以让我做一个最简单的应用，当我们读到神的话语，当我们听到主的话语被教导出来的时候，可能我们最需要的是两种情感同时都有。第一，就是当神的话语指出我们的罪，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需要哭泣，我们需要被光照，我们需要难过，我们需要忧伤，这是第一种正确的反应。第二，当我们看到神的恩典，看到盼望，看到神的拯救的时候，我们也应当欢喜快乐和感恩，这也是正确的情感求主来怜悯我们。那最后我们知道说，第十章那里神与百姓重新建立了盟约的关系，所有的百姓都随同他们的贵胄的弟兄发咒起誓，遵行神借他仆人摩西所传的律法，谨守遵行耶和华我们的主一切的诫命、典章和律例。这就是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百姓回到了应许之地，大卫的苗裔得以存留，祭司开始在坛上献祭，圣殿被重建，耶路撒冷城墙圣城被建立起来，律法被宣读、解释和应用，百姓正式的更新了他们与神之间的盟约的关系。但我要问大家，这是最终的复兴吗？很遗憾，不是。其实你如果看后面，百姓很快又破坏了他们与神之间刚刚建立的那个盟约的关系。第十三章我们看到他们干犯了安息日，而且他们再一次与周边的人通婚，同样的事情又发生，律法还没有写在他们的心板上，神的国度还没有完全的降临，因为这个盟约还不是新约，因为他们还没有一颗新心，他们也还没有活在新天新地里。读到这里，旧约历史其实就结尾了，就关于历史的部分就到结尾处了。我们看见人心仍然是败坏的，仍然容易被试探被引诱，仍然容易陷到罪恶当中。那怎么办呢？我们只能等候一位更伟大的救主，一个比出埃及更伟大的救赎，一个比被掳归回更伟大的拯救到来。在那一个更伟大的拯救当中，那一位更伟大的君王、更伟大的祭司和先知降临到他的百姓中间，这就是旧约的盼望。我们也盼望有一天主骑着白马来接我们到他那里去。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求你顾念你自己的教会，使我们在受辖制之中稍微复兴，也求主你光照我们的眼目，使我们常常的省察认识自己，知道我们也像当时被掳归回的以色列百姓一样，有些时刻是你激动我们的心起来服侍你，有些时刻是我们在日常的每一天的艰难境况当中就容易消沉软弱。主啊，当年以色列人生命当中存有的问题我们都有，但是我们也感谢你，当年你给他们的恩典也同样给我们，使我们在你的面前来知道这些话语记载下来都是要作为我们的鉴戒，也作为我们的安慰，使我们可以在今生在这个已然未然的这段时间当中立志来跟随你。感谢赞美你，求主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